据南朝鲜媒体报道，南朝鲜好战集团最近伙同外部势力疯狂举行比亲战争演习。24号，伪海军第二舰队同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第二师所属强击直升机部队在朝鲜西海进行了联合海上机动训练，有各种舰艇和直升机投入，并散发出战争火药味。南朝鲜伪空军和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第七空军以营救飞行员训练为名，从23号起出动直升机、攻击机、空中预警指挥机、空中加油机等数十架飞机，在南朝鲜江原道等东部地区上空疯狂举行了旨在飞向我国领空执行作战任务的军事演习。这场战争演习将进行到2月3号。之前，南朝鲜伪军好战集团同美帝侵略军和日本自卫队舰艇从20号到22号共享情报，并进行了导弹报警训练。南朝鲜密集集团增强侵略武力，加紧战争准备，其狂政达到了极点。他们策划提前两年，在今年完成旨在消灭北方战争指挥部的特殊任务旅组建，并通过媒体加以广告来刺激我们。而且他们策划在今年内购进师侦察用无人机、护卫舰等十多个武器，还着手从美国购进 SM-6 导弹。南朝鲜傀儡集团17号决定从外国购买10架能够探测和攻击潜艇的海上作战直升机。